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82集，有点心疼你的钱。周万东拿手机在贾桂枝的眼前晃了晃，贾桂枝就像没看见一样，嘴唇微微翕动着。 后来我又开窗看了，没有人，我一定是在做梦。白云小姐跟画上长得一模一样，穿的衣服都一模一样，都是旗袍。不对，天冷，旗袍外面加了件大衣，白英小姐一定是嫌我太慢了，她等得不耐烦了。 话还没完，周万东手里的手机忽然响起来，特嗨的重金属音乐，贾桂枝浑身一震，当时就清醒过来。来电显示上秦放两个字赫然在目，周万东不耐烦地把手机翻过了面去，骂了句 打个屁呀！ 又过了几分钟，秦放的短信回过来了。 这两天头疼，睡觉呢，不说了。 周万东的嘴角现出得意的笑来。 不着急，你睡吧，慢慢睡，这寨子就这么大点地方，睡醒喽，老子也就找到你了。 从严福瑞通知秦放收拾行李到开车离开，前后不到一个半小时。司藤照例坐在车的后座上，严福瑞坐副驾。严福瑞上车的时候，秦放一连看了他好几眼，又回头看司藤，那意思是 他怎么也跟我们一起啊？没道理啊，瓦房的事不是已经结了吗？你严福瑞不回青城，反而跟着一起去杭市，不觉得说不过去吗？ 司藤没有跟秦放解释的意思。 愣着干嘛？开车呀。 山路寂寂，一路无话。中午停车吃饭时，秦放又给单志刚的手机打了个电话，那头照例不接。挂了电话之后，秦放编辑了一条短信发过去。 你手机是不是又跟上次似的部件出问题了，接不了电话呀？哎，哥们儿，咱不缺那点钱，赶紧换台新的呗。 十几分钟之后收到的回信，寥寥几个字。 先凑合用呗。 六个字，秦放盯着看了足有一分钟， 操！ 然后骂了句脏话。严福瑞正低头在他对面大口扒饭，闻言警惕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吃饭的动作都文雅了许多。秦放马上给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打电话。 你现在马上带两个同事去单总家，对了，让物业给钥匙，就说单总都几天没上班了，你们担心会出事，有什么情况马上通知我。 又想到有人现在还一直假冒单志刚套听自己的消息，秦放的后背隐隐有些发凉，顿了顿又补了一句， 哎，低调一点，先别声张，哪怕要报警也先问过我。 他隐隐觉得这事儿可能跟之前安曼的死有关，志刚当时恰好就在现场，而杀人凶手也一直迟迟没有落网。难道说……秦放不敢再想下去了，暗自祈祷单志刚可别真的出事儿才好。 Welcome to Changsha Airport. Due to the poor weather condition over the route, 机场候机室，单志刚的消息终于来了。据说推测是入室抢劫，因为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的，人被捆着锁在洗手间里好几天了，没吃没喝的，被找到的时候已经昏迷了， 现在送到医院去了。依着秦放的吩咐，暂时没有报警。物业保安那边怕事情声张出去，引起住户对安全保障的质疑，也没有乱嚷嚷。也就是说，尚未打草惊蛇，表面上看依然风平浪静。秦放觉得警方介入还是有必要的，只是事情比较复杂，电话里说不清楚，还是自己当面跟警察叙述比较妥当。他吩咐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尽量不要去动单志刚家的犯罪现场，以免妨碍后续警方的调查取证。对方的反应有些怪怪的，吞吞吐吐了一阵子之后，话里有话道： 秦总，我觉得吧，如果真报警也可能会有麻烦，单总家有些东西我们也说不清楚，就挺邪门的。秦总，这是单总私事，我们做下属的就当没看到，也不会乱说。您还是自己去单总家看一看再说吧。 邪门？秦放的心里咯噔一声，单志刚的家里自己去过不止一次了，从来没见过什么异常的东西啊，怎么还跟邪门扯上关系了？终于登机了，严福瑞举着机票费力地比对座位号，然后被空姐客气地引导向后排的时候，心事重重的秦放才想起来，办手续换票的时候，对方说过没有三人连号，有一个人要落单安排在最后，自己当时想都没想就把严福瑞给扔出去了。司藤的位置靠窗，他有些疲倦，入座之后就闭着眼睛小睡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秦放总觉得两人之间好像忽然隔了些什么。昨晚司藤去黑背山一定是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这事情跟司藤一反常态的启用严福瑞有直接关系。但是到底是什么事情呢？司藤不说，自己也无从知晓。飞机带着引擎的轰鸣声冲上天际，机舱里安静得近乎单调。秦放渐渐困乏，上下眼皮一直打架，迷迷糊糊间听到司藤说了句： 秦放，挺冷的，拿条毯子。 秦放顿时就清醒了，转头看司藤，他好像又出现了跟那一晚相同的症状，无端怕冷，眉头紧蹙，嘴唇有些发白。秦放有些担心，招手示意空城取条毛毯过来，空城彬彬有礼地过来道歉： 不好意思啊先生，飞机上毛毯有限，已经被先要的乘客领完了。 领完就领完吧，总不能要人家生造一条啊。秦放脱下了自己的外套给司藤盖上，外套上带上了秦放的温度和味道，自然跟毛毯是不一样的。司藤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，他眼睫颤了颤，没有睁眼，只是疲倦地说了句： 融了沈银灯的药力之后应该再休息两天的，昨天晚上就使用药力，果然又有些不舒服了，到了杭市之后要赶紧找个地方静养两天。 不住我家吗？ 司藤没有回答。秦放多少猜到了他的心思。 你不想住我那儿也行，西子湖边不少山上都有私家开的客栈，装修的都很精致，依山带水，环境也清幽，可以给你包个院子，也不贵，你想歇多久都行。 说完了，屏息听司藤回答。好久没声息，以为他睡着了，谁知道司藤又开口了： 刚刚在机场看到那些时装的店面和广告，觉得你们现在的衣服和穿戴也很好看的， 回头再看自己，旗袍大衣似乎真的很老实了，也很少有人这么穿了，忽然就觉得格格不入的。 格格不入吗？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司藤已经快接受77年后的生活和审美呢？又或者是……秦放想起很久之前听过的一个说法，很多时候，人的改变和对过去的决然摒弃是从发型和穿着开始的。那个喜欢穿最好的丝绸裁剪而成的旗袍，长发永远挽成松散发髻的司藤，说话时不时会带出咬文嚼字调调的司藤，给他照个框框似乎就能凝成一幅旧时油画的司藤，忽然对秦放说， 你们的衣服和穿戴也挺好看的，旗袍大衣似乎真的很老实了。 秦放觉得这其实是件好事，毕竟司藤的那个时代是再也回不来了。你当然可以在身上穿一件旗袍，但这个世界已经天翻地覆，你再也穿不出那个有着独特风土明月的年代。秦放说， 我也觉得你如果穿我们现代的衣服会很好看的，到了杭市之后，我带你去购物中心逛逛，你应该会喜欢那种收腰的风衣、高跟的皮靴还有墨镜。 司藤闭着眼睛笑起来。 秦放，你很有钱吗？我有没有跟你讲过，我那次到沪上重新遇到邵衍宽，他花了大力气来追我，我花他的钱流水一样，从来不心疼，点从来吃不完的西洋菜，一道一道满汉全席一样，吃了一筷子就撤，又买很多穿不完的衣裳，拎得累了，新衣服连袋子一同扔掉。我是故意糟践他的钱，冷眼看着他还要耍什么花样，可是现在有点心疼你的钱，不想由着心意乱花，怕把你给花穷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